据报道，美帝侵略军空军的353特殊战船和南朝鲜为陆军特殊战司令部的一个旅等兵力，从12号到26号，在南朝鲜全罗北道群山疯狂地进行了一场旨在打击我国核心设施的标刀联合军事演习。